攻读马窦福音第二十一章。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，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格时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，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和跟他在一起的驴驹，解开给我牵来。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，他就会立刻放他们来。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，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，看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，温和地骑在一匹驴上，一匹母驴的小驴驹上。门徒就去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，他们牵了母驴和驴驹来，把外衣搭在他们身上，扶耶稣坐在上面。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，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，赫塞纳与达卫之子，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，赫塞纳于至高之天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全城轰动说，这人是谁？群众说，这是加里肋亚纳匝肋的先知耶稣。耶稣进了圣殿，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，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，向他们说，经上记载，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，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。在圣殿内的瞎子和瘸子来到他跟前，他都治好了他们。司祭长及经师见了他所行的奇事，又听见了孩子们在圣殿内喊说，赫塞纳于达卫之子，就大发愤怒，对耶稣说，你听见他们所说的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是的，你们从未读过，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备受赞美这句话吗？于是便离开他们，走出城外，到伯达尼去，在那里过夜。早晨他回城时饿了，见路旁有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但在树上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找着，就对他说，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。那无花果树立即枯干了，门徒一见就惊异说，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即枯干了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有信德，不疑惑，不但对无花果树做这件事，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，起来投到海中，也必要实现。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获得。他进了圣殿，正教训人时，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到他跟前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了你这种权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答复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若汉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？他们心中思量说，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？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我们害怕民众，因为民众都以若翰为一先知。他们便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也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你们以为怎样？从前有一个人，有两个儿子， 他对第一个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。他回答说，主，我去。但他却没有去。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，第二个却答应说，我不愿意。但后来悔悟过来，而又去了。二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？他们说，后一个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。因为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，你们仍不相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相信了。至于你们见了后仍不会误去相信他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，筑了一个守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离开了本国。快到收果子的时节，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出了仆人，将一个鞭打了，将一个杀了，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。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。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掉他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拿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，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，你们没有读过吗？为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，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。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，觉得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逮住他，但害怕民众，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。